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 编辑笔下的陈忠和，圈内人证实主帅陈忠和做出了榜样，他推辞了在春节联欢晚会的露面出彩机会，接着爱将赵蕊蕊也婉拒了央视的春晚邀请，这可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啊。可是陈忠和带头做到了名利与我如浮云的境界。有位球迷说，我的确佩服陈忠和与赵蕊蕊，每年的央视春节晚会，诸多明星们挤破头也想在亿万观众面前混个脸熟，借此一夜成名。中国女排的主帅和头号明星却推掉了央视的热情邀请，放弃当零点仪式祝福人的难得机会。我相信他们是真心的。很多球迷关心中国女排冠军队员的奖金和收入问题。据圈内人介绍，女排国手们每个球员的基本工资只有1000多元，加上工资以外的奖金，主力队员收入多一些，大约在5000元左右，而非主力球员收入为3000多元。2003年世界女排大奖赛，大会号称冠军奖金是100万美元。因为在颁奖典礼上夺得冠军的中国女排举起了一块标有100万美元的牌子，一开始人人都以为这是中国女排夺冠的奖金呢，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100万美元是本次大赛的奖金总数，大奖赛组委会根据12支参赛球队在预赛阶段和决赛阶段的成绩对奖金数额进行分配。中国女排在预赛阶段获得第3名，按规定可以获得30000美元的奖金。在决赛阶段，中国队以5战全胜的成绩夺冠，奖金数是60000美元。那么，中国女排在大奖赛上获得的奖金数应该一共是90000美元。然而，国际排联规定，参加大奖赛的每支球队必须向组委会上缴5.5万美元，作为胸前广告的提成。因此，中国女排实际上只能领到3.5万美元。按照国内规定，中国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所获得奖金的一部分需要上交，比例在1/2左右。那么，中国女排这次所得的3.5万美元，估计可分配给运动员、教练员的奖金数额超不过1.5万美元。这样，再分到每人手中就不多了。不过，10000元人民币，队员之间的收入还和各女排俱乐部的生存状况有关。相对而言，经济发达地区和水平高的俱乐部状况好一些。目前有山东济钢、辽宁通信、天津普利司通、上海东方等队，一年能有上百万元的收入，其余的一般也在8-9-10万元上下。 其中上海队目前发展的比较好，也是唯一一家真正完全由俱乐部专职人员管理的俱乐部。杨浩的月收入是5000元，属于大富级别了。而八一队赵蕊蕊月收入是4000元，北京队的冯坤月收入大约3000元，属于小康水平吧。贫困户是河南队球员，他们月收入仅有1000元。如果以工资加上奖金，杨浩的年收入应该超过10万元人民币，而赵蕊蕊则在10万元户的边沿。然而应该说，中国女排的世界冠军称号和荣誉是多少金钱也无法衡量的。按照国家人事部财政部出台的现行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实施办法，中国运动员在集体项目获得世界杯冠军以后，主力队员奖金为每人2.5万元人民币，替补队员奖金为每人1.5万元人民币，两者在队中的比例为7:3。同时球队中有3名教练与主力队员享受同等待遇。据了解，1981年中国女排夺得第一次世界杯冠军时，张荣芳的个人奖金是2700元。到了1984年三连冠时，郎平的个人奖金达到了5位数。国家排管中心主任徐丽认为，虽然女排不是为了钱，但这钱的背后代表了社会对女排的热爱、关心、肯定和希望。女排现在拿到的成绩还是太少了，3连冠、5连冠是什么？是辉煌，是世界上都少有的成就。新女排刚刚取得世界杯冠军，这只是个开始。权威人士道出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秘密，造就中国女子排坛的百万富婆也不是不可能的。比如人气很旺的赵蕊蕊，只要政策允许，她能一下子就变成千万富婆。据透露，中国女排夺得2003年世界杯冠军以后，众多企业广告商紧盯这一目标，一般广告费以80万元为起点，而符合这一标准的就有50多家。这些广告协议都放到了桌上，一旦生效，流入的资金总量就在4000万元以上。广告商锁定的对象基本上是6名主力，按照广告费一半归球员所得的规定，中国女排队员中出几个百万富婆太容易了。有20-30家广告商指定要找赵蕊蕊拍广告，如果都满足的话，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婆并非神话。但是中国女排不可能这样做。如果6名主力队员分摊50多项广告任务，完成每个广告拍摄需要1周时间，光拍摄就要2个月，那么备战2004年奥运会怎么办呢？国家利益怎么摆呢？这则消息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女排将士们太可爱、太可敬了。他们为了祖国的事业，舍弃了许多、许多。女排姑娘们的话朴实而真诚。面对广告和金钱，队长冯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感谢广告商对我们的青睐，那是对中国女排的肯定。如果我们在不该得到大量金钱的时候而得到了，就会消磨掉奋斗的斗志。”2004年雅典奥运会即将到来，祖国荣誉高于一切，在金钱和荣誉面前，我们选择荣誉。副队长周苏红说：“奖金当然越多越好了，不过现在不应该把金钱看得那么重，荣誉是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我给父母换个电视机，家里是那么高兴。我知道生活的艰难，我不会浪费一分钱，更不会虚度光阴。而现在，拼搏比什么都重要。” 为了备战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女子排球队从2004年1月29日开始进行为期140天的集训，先后在郴州、漳州和北京的训练基地，各进行40天的训练。这140天，是陈忠和教练满打满算的结果，因为奥运会之前，有一系列的国际赛事，必须出征以检验训练成果。陈忠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思想上，他首先要让全体将士收心归营，丢掉世界冠军的光环，忘记鲜花和笑脸，自觉再受二茬罪，再吃二遍苦，从头开始树立拼搏不止的精神。在经济上，他得带领队员抵制可以成为千万百万富婆的诱惑。在体能上，他要就地挖潜，让队员在各项体能指数上取得突破。在技术上，这就更多了。这也是陈忠和最为注重的。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忠和自述，讲到奖金、待遇和广告活动收入等问题，我不否认金钱在经济社会当中的重要性，但是世界上很多东西远比金钱来的重要。我高兴的是，队员们在这个问题上是高境界的，他们懂得摆平，知道低调对待。自2003年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杯冠军以后，中国女排队员经过批准与商家签约的事情是有一些，但队员由此个人得到的收入并不高。对此类事情应该保持淡泊的心态。目前队内只有赵蕊蕊、冯坤、杨浩、周苏红和刘亚楠5人签订了广告协议，而且这些活动都是在奥运备战之前进行的。我个人认为，这种事在不影响训练比赛的情况下是好事。一是可以扩大队员自身的知名度和中国女排的影响力，二是增加了队员个人的收入。有媒体说，如果赵蕊蕊愿意接拍广告，一夜就可以成为千万富婆。但是这仅仅是算出来的，实际上根本是不可能的。赵蕊蕊是现役军人，队里也有要求，他不可能天天去拍广告。有一些厂家有意和我个人签订广告合约，但是我没有时间，我所有精力都放在备战奥运会上了，所以最终无法落实。2004年1月29日，我们开进了湖南郴州基地。当中国女排队员站在5连冠酒店门前，举起右臂，面对着飘扬的5星红旗宣誓时，我感受到一种潜在的激动和重压。我依然清晰地记得3年前我和队员们在此宣誓的情景。表面上看，这一切都如此相似，全队戎装在身，誓言铿锵。其实一切都不能同日而语了。这就是历史。2003年世界杯结束以后，中国女排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厚爱，活动多，荣誉多，不少队员在回到地方以后受到很高规格的欢迎，他们出席各种活动，应邀演讲等等。这些虽然也是出于无奈，有些也是必要的。一个有事业心、有责任心、有爱国心的运动员，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只有一项：打好球。 全体队员们对着国旗宣誓时说的话，绝对是要算数的。领队李全强说得很好，宣誓虽然是简单的几句话，但包含了我们应该做的所有内容。能够在运动场上升起国旗，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也是我们为国争光的最好体现。运动员为什么要军训？这是三年前记者们问我最多的话题，同样也是今天记者们的提问热点。我的回答很简单，队伍管理是一个核心课题，一支纪律不严明的队伍是无法打胜仗的。别看每年的升旗宣誓仪式，一周的军事训练，它的作用不可低估。必要的政治形势营造出的政治气氛会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在这种气氛中，人人都会受到教育，加强自我约束。组队三年来，我们每年都以军训开场，这是教育手段，也是教育形式，根本目的就是要大家收心收性，迎接挑战。我们要让队员们全部紧张起来，明白球场就是战场，队员就是战士，誓言就是冲锋号。全体将士将进入特级战备，只能投入到忘我境界之中，我们别无出路，只有心神合一，步调一致，才能得到胜利。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轻松的，当个兵是不容易的。队列动作看似简单，其实也难。我穿上军装也是一样，总有一种出征的豪气升腾。但是我有时也会做错队列动作，我从中也很受教育。军训的收效是显著的，按照要求着装以后，姑娘们列队一站，杂念全无，看上去真有点像个兵了。不要小看大家这身迷彩，队里可是费了一番周折的。队员的军装是三年前广州军区特制的，军鞋也是紧急征调的。赵蕊蕊的衣服是最难弄的，以她的身高，别说是军装了，就是平时出国也难以买到称心的衣服。商店里最长的裤子她穿起来还短一截儿，因为这套装备来之不易。每次军训结束，领队李全强便要大家收拾好，写上自己的名字上交，统一保存，来年再用。女排姑娘们不爱红装，爱武装，每次军训都有新感觉。但是领导、领队、教练穿军装的样子开始总是不太自在。记得三年前第一次军训的时候，记者们一番品头论足以后，大开我们的玩笑，说排管中心主任徐丽是匪军官甲，因为他的肤色黝黑，身形魁梧，外形上达到要求。说领队李全强是匪军官乙，因为他的肚子有点规模。我呢，他们说是刚刚被收编招安的角色。但是时过三年的现在，我们都是老革命了，队员们也大多数是老兵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校队人生陈忠和自述。为了迎战2004年雅典奥运会，陈忠和开始了打造队伍的艰苦历程。当时他说，2003年世界杯上夺冠以后，势必会增大我们征战雅典奥运会的难度。为了征战奥运会，中国女排当时又做了哪些准备？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这就是徐楠楠，他在预赛中排在第一位，但是由于今天场上的情况突变，中国的女选手被迫改变战术，因为空中技巧的比赛偶然性非常大，那么如果这时候冒险冲击金牌的话，很有可能连一块奖牌都拿不到。那么教练员现场改变战术，由几位选手降低难度来确保一面奖牌。 1998年长野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18岁的徐楠楠创造了中国雪上项目的历史。1994年立了哈默尔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两位中国选手出战女子项目都没有进入决赛，但之后这个项目发展迅速。4年之后，长野冬奥会就有4位中国女选手出战，其中郭丹丹的夺冠呼声最高，并没有太多人看好18岁的徐楠楠。除了年纪小，她也没有太多参加国际比赛的经验。1997年世锦赛只获得第9，徐楠楠还在冬奥会之前的训练当中不幸双手脱臼以及手臂骨折，受伤时距离长野冬奥会开战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恢复神速的徐楠楠在郭丹丹赛前训练脚踝受伤的不利情况下，扛起了为中国队争金夺银的希望。 徐楠楠的第一跳是获得了87.57分，难度系数3.15，第二跳他提高了难度系数3.550，最后得分99.40，他两跳成绩相加是186.97分，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尽管中国代表团冲击金牌的愿望没能实现，但是对中国的雪上项目选手来说，这面奥运银牌已经是零的突破了。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这枚银牌也证明中国队以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为突破口的方针完全正确。随后的几届冬奥会，随着年轻选手不断涌现，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逐渐成为一支王者之师。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5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小白兔，来来来，送你颗小药丸，吃完可有精神了。 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都是毒品，千万不能碰啊。 哼，妈妈